第41集， 白思君其实已经不强求了，他不想再看到梅雨琛那么落寞的样子。他安抚似的摸了摸梅雨琛的脸庞，宠溺温柔。 写不出来也没关系的。 不，你知道那种感觉吗？脑子里有东西在生根发芽，它慢慢结出果实，你摘下那个果实就会得到奇妙的想法，那个东西就叫做灵感。 白思君不是作家，他自然不懂这种感觉。他隐约觉得梅雨琛的眼睛里充满了光。 我现在脑子里全是灵感。 白思君觉得今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刚来别墅时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但是现在却因梅雨琛的一句话又像冲上了云霄一般。他也不太敢抱太大希望，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你能写了吗？ 梅雨琛在白思君的下巴啄了一口。 你就是我的 muse。 第二天早上，白思君又是被梅雨琛给热醒的，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拿他当了抱枕，非要紧紧搂着他睡觉。胳膊被压得有些发麻，白思君稍微动了动，想要获得一点自由空间，但没想到梅雨琛就在醒来的边缘，他刚一动，梅雨琛便又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你醒了。 梅雨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像是要贯彻那句亲不够一样，动作自然地朝白思君凑了过来。大早上的两个男人就像干柴一样容易点燃，至少在几个月之前，白思君还坚定认为自己是个直男，然而在认识梅雨琛后，他却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蚊香。梅雨琛的亲吻懒洋洋的，甚至还带着几分睡意，虽然不似昨天那般充满激情，但却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白思君笨拙地给出回应，在危险的边缘及时止住，然而梅雨琛并没打算放过他，翻身压了过来。梅雨琛的嗓音带着刚睡醒的倦怠。 我的吻技怎么样？ 还行吧。 就只是还行？ 还不错。 不错比还行要好一个等级，但说白了也只是将就的程度。其实白思君也不知该怎么评价，毕竟他也没有可对比的标准。见梅雨琛明显不满他的回答，他又补充了一句， 比我想象中好。 梅雨琛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终于舍得松开白思君，侧躺回枕头上看着白思君。 我们接下来三天做什么？ 五一的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白思君也没想好该怎么度过。 我在家陪你写书。 能写就写，不能写就窝在家里消磨时光，白思君也不强求。 好。 梅雨琛说是要写书，结果三天下来连电脑都没碰一下。白思君扒拉着腰上的手对身后的人道， 梅，松开我，我得去上班了。 不准请假。 梅雨琛睡眠不好，早上醒来本就有起床气，更何况白思君为了赶在9点前抵达公司，把闹钟设在了6点半，这就搞得梅大爷心情更加不好了。 哎呀，别闹。我现在手里有个很重要的系列要做，最近一段时间都会比较忙。 一听这话，梅雨琛立马揉了揉眼睛，跟着坐起来。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过来？ 这周末没什么事的话，就周五晚上过来吧。 久。 梅雨琛不满地皱起眉头，把白思君按回床上。 那你再多陪我一会儿。 梅雨琛的手又开始不老实，白思君按住梅雨琛的手。 听话，我再不起来就得迟到了。 我把车给你，开车过去。 我拿到驾照之后就没有怎么碰过车了，怎么开啊？ 那我送你过去。 白思君实在扭不过梅雨琛，只得陪着他在床上磨蹭到了7点多。虽然这样一来，早晨的时间变得忙碌不已，但男友开1小时的车送自己去上班，这种体验对白思君来说倒也新奇。出发之前，白思君发现梅雨琛带上了电脑包和小型行李箱。 你要出远门啊？ 在白思君知晓的作家当中，有不少人会专门跑到幽静的山林间闭关写作。他以为梅雨琛总算要开始发愤图强，结果梅雨琛却说道： 去你家不算出远门。 哎，行吧 行吧。本来他对新书也没抱什么希望，只要梅雨琛开心就好。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家长都不希望自家孩子早恋，因为恋爱这东西确实耽误事。而且最头疼的是，你明明知道他耽误事，还偏偏控制不住，甚至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捧给对方。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早上，道路出奇的堵。梅雨琛把白思君送到公司楼下时，时间只差5分钟9点。按照宏图的规定，只要在9点05分之前打卡都不算迟到。所以梅雨琛刚把车停下，白思君就飞速解开安全带，打算来个生死冲刺。然而这时，梅雨琛突然拉住白思君的胳膊，一脸委屈。 哎，白，待会儿我想你怎么办？ 白思君简直哭笑不得，他下班之后又不是不回家，两人就分开这么一会儿能有多想？他家这只没大猫真是越来越粘人了。他飞速扫了眼四周，见没人注意他们，便迅速靠过去啃了梅雨琛的嘴唇两口，揉了揉他的耳垂妥协。 中午回家和你一起吃饭。 白思君中午有1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平时他都是在办公桌上趴着午休一会儿，但今天却专门为梅雨琛回了趟家，陪他吃过午饭后又赶在1点半之前回来上班。要是放在以前，白思君绝对不愿意做这么折腾的事，但是一想到梅雨琛孤零零地待在他家里，他就恨不得一有空就跑回去一趟。梁如明显发现白思君不太对劲，揶揄地看向他。 啊，白哥的工作狂状态看来是阶段性的呀。 白思君赶紧锁上手机屏幕，收起挂在嘴边的笑容。 我是在和作家聊工作。 男朋友是作家可真好啊，聊骚也可以说成是聊工作。 白思君不禁有些脸红，因为他还真的就是在跟梅雨琛聊骚。那家伙不知抽什么风，脱掉上衣之后躺在床上自拍了一张眼神迷离地咬着手指的照片发过来。白思君在看到那一瞬间差点没把嘴里的水给喷出来。他心想也不能任由梅雨琛调戏他，于是他偷偷摸摸地自拍了一张咬着下唇的嘴唇特写照发回去，而梅雨琛立马秒回了几条信息。 回家，赶紧回家。 白思君忍不住发笑。正是这时，梁如凑过来说他没有好好工作。他放下手机，不自然地咳嗽了一声，转换话题。 文豪系列的作家名单都整理好了吗？ 哦，只差最后2个了。